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。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带来中国当代作曲家徐东蔚的作品特辑。好，首先请欣赏由徐东蔚所创作的经典作品，沈小岑演唱的《请到天涯海角来》，唐彪安里男女生二重唱，余家四季尽春光，陈瓦丽邓小珠女生二重唱，生日的祝贺。 春不与忙，不与阿里忙。

丝的声音，你笑得多清脆，有家最心粗厚的就是沙腰美，什么样的时装都还穿，什么样的歌儿他都会，沙腰美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沙腰美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不知送给 心酸，漂泊天涯为创业，四海为家求生存，山川水川心不转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，眼睛望开来，全凭双手苦拼，风吹浮云走万里，数到千丈不离根，天边地边心难辨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，

为何还不回家乡？那间成了废墟的破茅房，住过我劳累一辈子的爹娘。享受的好时光，

怎能告别千年的风沙？ 心中没有黄山的绚丽，又怎能留住春秋和冬夏？ 没有听过北京的钟声，又怎能迈开腾飞的步伐？ 没有见过今天的乡村和山， 请听《冰雪世界》。